锵锵三人行，徐老师，你看我跟这个义军今天穿的衣服， 情侣装， 对，而且是从这个下围棋的舞台上下来的。你看，你见过这样的裤子吗？我现在多潮啊，多潮啊，你知道吗？感觉像是 觉得有三条腿， 不是，像是你觉得你看出三条腿是吧？你看出三条腿，我看出的是俩腿，就是围棋的俩子儿。 易经， 哎呦，阴阳，对， 阴阳， 也适合我们这个话题。 只要你别看出来我是只有一条腿穿裤子就行啊。所以你看， 我以前穿件衣服两个袖子不一样，后来被他批评，他都看到有点玄乎 啊，说什么？ 他不是你后唇了现在？ 对，这个，所以你知道我就看到咱们现在都喜欢讲点逗乐的事儿，对吧？中国社会啊，从来没有像这个年代这样需要喜剧，或者说需要搞笑。需要搞得都搞不出来了，搞得都恶心了。从少到老，你不觉得吗？搞笑就是娱乐成了时代的最强音。这个上次聊周星驰这美人鱼，我对自己一个感受没啥自信。但是昨天呢，我听见电影学院的徐浩峰老师，就是这拍功夫啊，他最近拍了一个《剑士柳白猿》，自己出来聊了一段啊，哎，让我有点底气了，我才知道这个专业研究电影的人原来也有这个感觉。他说，中国现在的电影社会很奇怪，因为呢，你比如我上次讲的时候，我说我很奇怪，我说我要去元芳啊，我去一个电影院呢，我最后选择的是《美人鱼》，因为我不太爱看喜剧。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喜剧在我的概念里是个小片种，就像奥斯卡颁奖，什么时候奥斯卡奖不会，基本不会颁给一个喜剧片， 很少。 对，这个，所以徐浩峰徐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正常的电影社会里啊，正片是主流，对吧？你比方说《泰坦尼克号》，这种是按说应该是包罗万有的，不是说里边没有喜剧因素，而是说这种大圆满才应该是主流嘛。可是在中国，他觉得出现了一个很变形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一个喜剧33亿个票房，什么什么的票房，而且说实在的是不大让人觉得多好的喜剧。 我觉得关键是有没有质量的喜剧。不过你从历史上来看，我觉得能流传得下来的也都是悲剧啊。你说那个希腊那些那个古希腊的故事，好多你记得有哪个是喜剧呢？不都是悲剧吗？最后这个情侣不能团圆啦，怎么怎么啦，都是，然后谁把爸杀了谁把妈杀了，这种不都这样吗？能流传下来都是悲剧啊。 所以在中国呢，这个搞资本或者是搞娱乐搞精神生活的人呢，他们现在就不是有一个王道的道理吗？就说中国老百姓白天压力那么大那么辛苦，他们到了电影院或者他们到了电视机前就是想笑一笑。我觉得感觉好像外国老百姓白天上班都跟度假似的，是吗？ 那喜剧也有经典，莫里埃， 对， 那法国的那个莫里埃， 对，相对 那电影里边卓别林就一直是经典。好的喜剧是让你笑到最后啊含泪的， 我最近 这才是好的喜剧。你那个从头笑到底，这个卓别林，但是其实很心酸的，像摩登时代啊这些东西很心酸的。所以 美人鱼呢， 美人鱼就开心了，就挺符合我们上次讲了，它符合中国现在的市场需要，各种政策条文，而且也一贯是周星驰的特点。还有搞笑这个字哈，这是个广东的说法，在普通话来讲啊，笑弄来搞啊已经有点贬义了。我以前我的理解，我的有学生写评语啊，你在上完课以后写评语啊，他说搞笑，我开始很生气啊，他说我上课怎么可以搞笑？后来我才明白，他是称赞你，他的意思就是幽默的意思。 但 我说你们以后千万别这么评啊， 搞笑就是找你的胳肢窝在哪儿？ 不在广东话里边，这是一个正面词。跟我们用国语理解有一点差异的，他们说搞笑是一个赞扬的词，就赞扬的词。 但会不会就是它跟滑稽跟幽默的一个区别呢？就是滑稽就是你随便说一句什么啊就笑了，就是嘲笑个残疾人或者拿你自己开个玩笑就啊笑了。幽默是那个你笑完了还得想想，啊过一段时间还想笑或者是还想哭，就是你能够去思考的。其实也很奇怪，我觉得有几个电影明星我都是以前他们当红拍正剧的时候我不太喜欢他们，后来反而拍喜剧会喜欢，像那个周润发，像那个 那个 George Clooney， 嗯， 他不是最近演一个喜剧吗？那个那个凯撒什么的，他们都是、嗯、你看都是以前演，就是他底子很好的人出来搞笑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笑质量是不一样的。 哎，这你知道，所以我就说这年头有些人活不下去，比如说某些个知识分子他就要自杀，有些个影评人我觉得他也很难活下去。这个社会啊形成一种气氛，你知道吗？不但是比如说哎国家大事儿你不敢随便说啊，这是个气氛，但是你知道吗，连这个有些片子它形成另一种气氛，比如说美人鱼，你知道我就眼瞅一电影公司，他不是电影公司，他是个独立影评人，这哥们儿我那天在饭桌上我就发现他就 hold 不住了，你知道吗？他可哎我觉得他挺有意思，我他的观点我不一定同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看，但是可以抛出来说哈，他说啊就真没人敢说美人鱼烂吗？就没人敢说美人鱼烂，我说你自己不也不写吗？是吧？哎，他这是谁给他压力？没有谁给他压力。他说我就要说，他喝了点酒啊，他说烂片烂片烂。好，他说怎？我说你怎么烂呢？哎，他接下来讲出点道理，讲出哎本雅明都聊出来了。我说所以有些这个读书呆子啊，他真是活不下去了，他一肚子。他说美人鱼都是那个拿老梗翻出来炒。我说人周星驰是亚洲卓别林呢，卓别林不也是翻出来炒吗？这是一种香港人的计算，对吗？这可以复制啊，对吧？他说不一样。哎，就是这哥们喝多了，就是说啊，他说这个本雅明有一本书叫《灵光消逝的时代》。 是 什么叫灵光？据他的说法啊，他说比如说本雅明认为人类到了复制复印机的时代啊， 机器复制。 哎，比如说你要看到蒙娜丽莎的原作，就比如说你看到徐子东的真人和看到一张徐子东的复印的照片，两者的区别，他认为看到真人呢、啊、有一种灵光， 嗯， 那看到这个复印的这个复制品呢、啊、好像就缺了一种灵光。他说我到功夫，甚至我到西游降魔，我都能感觉到周星驰的老梗啊灵光仍在，但是就这美人鱼，就你比如说开场第一个镜头那博物馆，他觉得梗还是老梗，但是那就像灵光消逝。这还就是说33亿的票房，他说要是功夫是破了中国影史记录，他说我替星爷痛快，我也是星爷的崇拜者，对吧？但是美人鱼你破了中国影史记录，这才是中国影史最大的喜剧。好家伙，你说他是不是有点活不下去了？ 还是 就是有些影评人，我但是我觉得也谁逼着你们说他不好啊？但是为什么似乎这个社会有些气氛？你觉得有吗？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大家其实还会觉得我不管在公开说什么话，我希望得到的是大家对我的认可，所以当所有的人其实都认可你不认可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你站出来说是有风险的。 不，还是回到 怕被群众骂。 对啊， 对吧？ 还是回到本雅明那篇文章《机器复制的时代》，他说电影这个复制了以后呢，改变了人类的基本的审美的需求，原来我们追求的最高的叫韵味，从那以后我们就追求 shock， 就是震惊。用震惊的标准来讲，美人鱼是很好的，因为它隔一两分钟就让你笑一笑，隔一两分钟就给你，这个是非常符合现代的这种电影审美需求。但是如果你用韵味的标准，你要像看安娜卡瑟琳娜这样的一个标准去看，或者是 Woody Allen 的电影这样的标准去看，那周星驰的电影总归是周星驰的电影。我觉得这还是标准跟类型的差别。 对，甚至就是说这哥们儿就是说我觉得还也挺逗的，他说我甚至从他这个能从这个美人鱼里看出周星驰的健康状况。我说什么健康状况？他说这个叙事节奏啊咱也不懂了，我也不懂这个电影还有结构什么的。他说我觉得他这个美人鱼的叙事节奏什么健康状况，上气不接下气。对不起星爷啊，我是粉丝，我是星爷的这粉丝，对对。但是抛砖引玉吧啊，就是 这么高票房你们随便怎么说都没 关系。我听你说完我必须得看一看了，这就是你所谓的烂片宣传效应。 又增加了，不是， 对、啊、 不是，哎，就是咱就这么，我的意思实际上是为了说今天的主题，还没进入主题呢。我说 第一趴就完了。 主题，哎，都爱看喜剧，都那么爱逗乐，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的人生、生活、社会当中没有悲剧，甚至也许我们的主题才真正是悲剧。我还不敢说大陆，我说香港行吗？香港， 你可以看一个这个图片啊，3月13号，香港理工大学一位20岁的女生在将军澳坠楼身亡自杀。这是3月9号，一名20岁的男子在黄大仙且上村启善楼跳楼身亡。这个3月13号，这个20岁的香港理工大学就在红磡嘛，你想这女生自杀，她已经是连续此前连续10天内啊7宗自杀，更是连续3天学生跳楼轻生事件。就是香港这近期啊，一天一个跳楼的，5天4个，一天一个跳楼的。我听见那么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一个人自杀是个别人，是个人的事情，但是就自杀是个人的事情，但是自杀率就是社会的事情。 嗯， 为什么香港现在这样？咱们广告之后要聊聊这个悲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悲剧一下吧，别老喜剧了。哎，你们受到这个感染吗？这几天香港这个就是愁云惨雾，我怎么觉得一天一个跳楼的，而且都是学生啊？ 我就注意到一个事情，因为我当然第一反应就说是为什么，对吧？然后所有的这个媒体，他们有好多媒体列了一个单子嘛，大部分都是什么学业压力大，只有一个说是得忧郁症，还有一个是什么因为钱财的问题啊，其他一列说是这个学业压力大。那我就看他有没有那个遗书嘛，我想看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奇怪了，没有一个讲到他为什么要自杀，也没有一个提到是因为学业的，就是我看到的就有遗书的人啊。他那到底是这个原因吗？未必吧。 那他写遗书， 他里面就说是要交代家里人要好好过日子啊，就是朋友们啊，你们要那个什么，你们要那个继续生活。 哦、他不写他死的原因。 没有，还有一个人说是我自己做的不好，但也不说是我什么做的不好，他也没有说，所以他没有一个人讲清楚这个原因。后来呢，我就后来也就反正就有人就怪媒体嘛，说是媒体渲染，说那个媒体去报道，有人去模仿。我就觉得这年头做媒体的真冤呐、啊！那个美国特朗普上去也怪媒体，什么都怪媒体，真的吗？ 真的。 其实这年代可是这年代每个人都是个媒体啊！我正经媒体我不报道，你 Facebook 上就没有人传吗？ 但是媒体呢一定要报道，但你说没影响吗？可能也会有影响。假如人正好是在这种悬口上、悬崖口上，又不断的有这样的消息传来，他这个有一种心理上的暗示。事情都是肯定都是很偶然的，凑在一起也是偶然的，但是你一定要找些规律的话，我发现你看他们自杀的地方啊，基本上都是乌村，沙田啊，慈云山啊，筲箕湾啊， 西环 都是 也有啊， 对，西环，对， 那个也算乌村， 当然都是香港比较穷的地方。 哎、 而且住的房子、香港你知道住房就是两种，你晚上看最清楚了，如果都是黄的灯光，那就是私人物业，就是中产以上的，如果都是白的灯的，那就是乌村。你看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大学生，都读得很好，但是家都住在乌村。 我可以给你一个佐证，就是香港有调查，发生在最贫困地区的自杀，是发生在最不贫困地区自杀的2.3倍。 是， 香港的人最简单的来说分阶级啊，就分在两类，有楼没楼。一半的人有楼，一半没楼。那没楼的人呢，你知道香港是一个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差距非常不公平的地方。我20年前来香港就知道，你如果不是读大学或者做生意，你做一般的工作的话1万块，到退休了还是1万多块。那么怎么样能够有这个阶级流动呢？你除了炒股票跑马做生意以外，最靠谱的就是读书。只要你家里的一个人小孩一读书了，大学一毕业22岁15000，20年前就15000了。所以我们那些学生啊，他们在家里都担当了一个阶级流动的使命，只要他考上大学了，家里就问政府借钱，让你读了大学将来就上一个台阶。那很显然，你看现在这些人为什么叫人感慨，他们恰恰是处在一个阶级流动的最有希望的那些人。你想想他们的家人住在乌村，可能一辈子就住在乌村了。我们就供你一个孩子好好读书，希望你能够考上大学，而且你考上了，读了港大成大都快毕业了，你现在就这样轻生。所以 这个一个阶级口，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因素。当然更大的背景我们现在谁都知道，现在这批学生，我常常开什么晚会啊，我们开玩笑还跟他讲了，世界怎么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那些学生就只能苦笑，他们真是不好彩啊。现在这些香港的学生不好彩，多少年来香港的学生考上大学就是一个改变自己身份的一个途径。 嗯， 现在他越来越，因为房子越来越贵，现在的大学生就算你出来毕业1万5、2万什么，你都进不了上升，政治上更 不 去讲 了，降了20%了。 哎， 他可是里头还有好多有那个中学生，说最近自杀最年轻的一个才9岁，好多，但是绝大多数确实是跳楼的。我也看了他那些图片，确实住的那些就是我们叫那个香烛楼，那些比较高比较密的那种地方。 嗯， 但也有人说哦，说到底什么原因这么集中，会不会是呢有一些这个 deep website， 就是我们表面看一些网络，我们不知道就是那些小孩子他们自己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他们有一种网络，可能有，会不会有人在那种网络里面给他们一种这个鼓动啊，或者什么？因为不然你怎么解释连串的？ 这个可以查的。 这个你说香港有这种防止自杀的这种组织， 有、 哎。 我通过这个事儿，我才觉得社工是很感人、很伟大的。 对的。 我看见有一个社工，就是他们真的接到之后啊，他就去干预。什么叫干预呢？他说啊，你不要让他觉得我是来做工作的。 嗯，对。 他说，比如说有个自杀的小孩，我在他身边，他一句话都不，他说有些想自杀的孩子啊，一句话都不会跟你说。就在玩他的游戏，他说我怎么办，我就坐在他身边陪着他，我就是我想告诉他，就是说你的问题也许我也解决不了，就社工最忌讳说你还有人比你更惨呢、啊、 对 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我陪了他好几天，就是我只想告诉他，就是说我解决不了，我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但是呢这一段我可以陪你来走。 对， 知道这个孩子喜欢玩动漫，他后来就买了一个这个社工啊，买一个动漫展的 票，请他去看， 请他去看，这孩子就跟他去看。哎，你说这种 现在还不单是自杀，现在这个青年人，香港青年人到底在想什么，这是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时候所谓这个上课呀，基本上就是上午3个钟头，下午3、4个小时，还经常去农村啊，去玩啊，都是这些回忆。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可是今天的孩子，我听说忙得连电视他都没时间看，一学到11、12点、嗯、就是莫言不是最近两会提案吗？ 对对对， 就建议变成这个，就是说不要这个 十年制，嗯， 而且就是说取消小升初什么的什么考试，让他少考点。 这以后我们可以聊一次。 这以外就讲厌学情绪严重。 嗯，他当中还有几个，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成绩并不差的，有跳楼的，他成绩并不差，但是呢，据说是他们没有信心。他可能面临一个考试或者什么的时候，他就变得没有信心，但其实他是有实力。 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不光是香港的问题，前段时间啊，这个自杀在内地也是一个话题、 嗯、 徐老师，华东师大的吧？ 对对， 华东师大， 对， 江绪麟， 一个40岁的青年学者，在大陆他还是讲师，研究外国哲学的，非常冷静。哎，你看这个，这是非常有头脑的、嗯、 讲他们说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广告的时候教育帮助了一下徐老师，可以谈谈江绪麟。 就是很可怕，就是说因为他太冷静了，就一条一条他都写好的，我这个卡里边10几万给我的姐姐，还有多少另外一些钱帮我料理后事，我的一些书送给谁谁谁，送的人我都是认识的。我有个师弟也是自杀，也是华东师大的，吴和清，前些年了，研究王朔啊，研究阿城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杀呢，就比较多引人这个感慨，就是很多人因为他看得很透，他脑子不糊涂，非常清楚，他对世界看得非常透彻，他为什么还自杀呢？ 这个基本上啊，就还有一个10几岁的西安的一个所谓号称什么史学天才的一个孩子，出了2本研究宋史的书，前一阵也是自杀，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就是说这个媒体社会对他施加了太大的压力啊什么的，这两个呢都被认为是忧郁症，忧郁症也吃药，就像那个孩子也吃药。但是从这个孩子的这个传出来的这个最后的一些文字里啊，我想到一件什么事儿啊，按说这种思想不能广泛传播，对吧？就是说有一种叫哲学的自杀，你明白吗？就像你说的， 这些人觉得自己读了很多书，我你比我聪明吗？你还来劝我？我对人类的未来看得透透的，接着活下去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你们就是混吃等死吗？你们愿意混吃行尸走肉你们行尸走肉，我的精神境界不在这儿，你们没劲，对吧？就是所以我的死就都说了，不许任何人跟我说三道四，你们要聊的那些我全明白，对吧？你们你就是这个里边有一种，你知道，你看王国维的自杀，据说是殉一个文化，对吧？那么有时候你很难，比如说有一句话叫有的人可能是朝闻道夕死可以，早上让我明白了宇宙的秘密，对吧？晚上死都行，对吧？ 我早上明白这是社会没救了，我晚上就死掉了，他也这也是朝闻道。 其实我也有这一面，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在这个就是说是吃饭睡觉挣钱泡妞之外呢，我也有一个这种对宇宙人生终极的，我觉得早上你要让我明白了，我这个密集的来一轮这个吃饭泡妞睡觉是吧，就我可以 晚上再睡觉。 但是你看关键就在于这个吃饭泡妞睡觉，就是说我怎么觉得我可以像动物一样活着，就哪怕对人类太绝望，吃饭总是好吃的吧，是这个姑娘总是美的吧，这个你可以把我降低成一个动物我也要活着。 这就是你说的那篇文章当中啊，就是那个社工他就说了，他说他有个办法，就是就有人他打电话来说他要去死了，他就问人家说，好，那如果自杀的念头是十，那你现在的念头是有多强？那有人说我九分，那一分是什么？那一分是什么？是让你能够留下来的。你那一分就是吃饭， 是吧？就吃饭先睡觉，泡妞睡觉，不是？哎，怎么俩睡觉？ 所以就要找那个 有的人的死呢，真的，这个叫以前他讲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真的，有的人的自杀，你想到了就是我在苟活，但有的人呢，就觉得他完全不值得。有的人呢，我们完全搞不明白。比方说深圳的那个堆泥啊。那个泥石流啊，那个事情还没查出来，那个局长就自杀了。我们宽慰的是，中国的自杀率在全世界不高的，跟人均 GDP 差不多。在全世界，我最近还查了一下，香港也不算高的。你猜得到全世界自杀率最低的是哪些国家吧？ 穷的地方吧。 你猜得到吧？ 古巴。 哪儿？ 哪里 啊？一群国家。沙特阿拉伯， 因为他们 叙利亚 这是禁止自杀。我刚才本来 想说的，伊拉克， 因为穆斯林是禁止自杀的， 就是、恐怖分子出来最多的地方， 那才觉得 自杀率最低。 但是宗教里面不 让10万分子0.2，沙拉伯。 古兰经里面说 里边还有几个是那个自杀式的战士，是吧？ 自杀式战士，所以他为什么说恐怖分子他是并非是真正的这个穆斯林，就有这一条。他们不但是不能够吃不能够去自杀，还不能够吃自死的东西，这个动物如果是自己死掉的动物还不能吃。 另外中国的自杀是有特点的，全世界的规律哈是男的比女的多，城里比乡村多，老年比青年多，中国三个全到。中国女的自杀比男的多，乡村比城市多，年轻的比中老年多。 你看咱们说孩子，我发现 全世界少有， 香港其实平均每天自杀一个老人。咱说现在一天一个学生跳楼，香港早就是平均一天死一个自杀一个老人呢。